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想必大家都看过美国大片《蜘蛛侠》吧？影片精彩的环节给喜欢科幻片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对于蜘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蜘蛛家族。蜘蛛是自然界当中天生的纺织专家，也是建筑学者心目当中巧妙的设计师，但却是昆虫世界当中致命的终结者。在民间，关于蜘蛛的传说有很多。西方传说中，蜘蛛的起源来自于女人的嫉妒。相传古希腊吕底亚附近的村庄中，有一聪明美丽、拥有巧妙高超织布技术的美少女，名叫阿瑞寇尼。她的美貌和纺织的布美得令人赞叹不已，却招来了女神阿西娜的嫉妒。阿西娜特意下凡，为要与阿瑞寇尼较量美貌和织布技术。比赛的结果，人们一致认为阿瑞寇尼纺织技艺技高一筹，她也比阿西娜更加明艳动人。欢乐庆贺之际，恼羞成怒的阿西娜女神一怒之下，将阿瑞寇尼变成了一只丑陋的蜘蛛。被变成蜘蛛的阿瑞寇尼仍旧没有忘记纺织的技巧，在屋檐之间、树枝之间不断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纺织技艺。蜘蛛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古人清晨若望见蜘蛛，相信良人将从远方归来。中国民间俗称蜘蛛为喜蛛。传说有一对母子离别甚久而无法相见，某日母亲看见衣服上吊挂着一只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母子必将归来。果然没有几天，母子便相聚团圆。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后，蜘蛛被称为喜母。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下面呢，咱们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蜘蛛。其实蜘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蜘蛛目所有种的通称。世界上大约有4万种，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地均有分布，而中国有3000种。蜘蛛对人类有益又有害，但就其贡献而言，主要还应是益虫。例如在农田当中，蜘蛛捕食的大多是农作物的害虫。除此之外，在许多中医药当中都有用蜘蛛入药的记载，因此保护和利用蜘蛛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保护稻田蜘蛛有三大好处，一个就是能有效地稳定生物种群的平衡，第二，减少稻米化学农药残毒，保障人畜的安全，第三，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获得增产增收。蜘蛛的捕食技巧相当高，它以昆虫为食，种类不同，当然捕食技巧也不同。在蜘蛛家族当中，应属跳蛛的视力最好，它能在5或10公尺内前进捕获猎物，然后猛扑过去。而蟹蛛则是在与其体色相近的花上等候猎物。要说这个穴居在土中的地蛛，那就更绝了，它住的地穴可都是用自己身上的丝织成的，洞口还有用来在夜间打开的活盖，专门捕食从洞口经过的昆虫。通常咱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圆蛛，它们是用最少的丝织成面积最大的网，网像一个空中滤器，专门捕获看不见细丝的飞行力不强的昆虫。这织网虽然复杂，但是难不倒蜘蛛，一般在一个小时内即能织成，多在天亮之前就能完成。蜘蛛在织圆网时，先放出一根丝随风飘荡，如果丝的游离端未能粘在物体上，那么蜘蛛就会把丝拉回来吃掉。倘若这根丝牢固地粘在物体上，那么蜘蛛就从这根丝桥上通过，再用丝把桥加固，然后蜘蛛在桥的中央抽出一条新丝，使自己坠在丝上往下垂，垂到地面或另一树枝上，再把丝粘住，然后蜘蛛再回到中心，拉多根从网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辐射丝，再爬回网中心，从里向外用干丝拉动临时的螺旋丝，使各圈螺旋丝之间的间距较大，最终蜘蛛爬到最外围，自外向网中心安置带粘性的较紧密的捕虫螺旋丝，蜘蛛一边结一边把先前结的不带粘性的干螺旋丝吃掉。网全部完工之后，有的蜘蛛就会从网中心拉一根信号丝，爬到网一角的树叶当中隐蔽起来。如果有昆虫投网，透过信号丝的震动便可以闻讯而来捕获猎物。还有的蜘蛛头朝下留在网中心等候猎物，有猎物时先用丝将其缠绕，再叮咬，并且将猎物携回网中心或隐蔽处进食或是贮藏起来。在蜘蛛家族也有共同捕猎、共同分食的一类蜘蛛，如漏斗蛛就是这样，它们一起筑一张大网，几百只蜘蛛共同捕食。蜘蛛是卵生的，大部分的雄性蜘蛛在与雌性蜘蛛交配后会被雌性蜘蛛吞噬，成为母蜘蛛的食物。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按照蜘蛛的生活及捕食方式，可以将蜘蛛家族分成结网性蜘蛛和徘徊性蜘蛛两种。结网性蜘蛛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结网行为。蜘蛛通过丝囊尖端的凸起来分泌粘液，这种粘液一遇到空气即可凝成很细的丝，以丝结成的网具有高度的粘性，是这类蜘蛛的主要捕食手段。而徘徊性蜘蛛则不会结网，而是四处游走，或者就地伪装起来捕食猎物，比方说高脚蜘蛛。蜘蛛自身也有很多的特点，第一点就是蜘蛛会使用化尸大法，它是指蜘蛛猎食时先用毒牙里的毒素将猎物麻痹，分泌消化液注入猎物的体内溶解猎物，再慢慢的吸食，一点不漏吃个干净。其次，蜘蛛会自制保鲜袋，蜘蛛丝除了用来网罗猎物外，还可以用来当保鲜袋。蜘蛛会把吃剩下的食物用网包好，留待下次再次食用。 第三，蜘蛛自身有洁癖，这是指啊，蜘蛛将吃、睡和排泄的场所分得很清楚。第四，蜘蛛的胃口及嗅气，这是因为蜘蛛的领域感很强，它们一个月只吃一到两餐，最长可以绝食两个月时间。蜘蛛的种类也很繁多，分布较广，适应性极强，它能生活或者结网在土表、土中、树上、草间、石下、洞穴、水边、低洼地、灌木丛、苔藓当中、房屋内外，或者栖息在淡水当中。总之，水陆空都有蜘蛛的踪迹。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奇异的蜘蛛。有一种叫做捕鱼蛛的蜘蛛，它的分布很广，除了南美洲，几乎各大洲都可见它的足迹。捕鱼蛛生活在水面，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有时却能钻到水底。为了避敌和捕捉猎物，捕鱼蛛经常从一个立足点移到另外一个立足点。捕鱼蛛虽然不结网，但是水面就是它的蛛网，如果有昆虫落在水面，就难逃它的掌心。最有趣的就是捕鱼蛛的捕鱼技巧，先用触肢在水面上轻轻地拍动，以引诱周围的鱼类。一旦有鱼上钩，捕鱼蛛就跳上鱼背，抓到鱼后先用两只含有毒液的螯蛛刺入鱼体，随后将鱼拖到水面，再拉到干燥的地方。因为泡在水中，毒液会被水冲淡，失去效果，所以要拉到干燥的地方。紧接着捕鱼蛛就把鱼悬挂在树枝上，嘴中享受美味。捕鱼蛛也常在水下跟踪鱼类，有时它还会钻到水中的树枝上埋伏起来偷袭猎物。但是捕鱼蛛并不是天天捕鱼，有的甚至一生当中从未捕过鱼，仅靠食虫为生。下面再给您说一种专门和植物合谋吃人的蜘蛛，在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些森林或沼泽地带，成群地生活着一种毛蜘蛛。这种蜘蛛喜欢生活在日轮花附近，为什么偏偏选择日轮花呢？因为这种花又香又美丽，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招引到它的身边。不论人接触到花还是叶，日轮花很快就能将枝叶卷过来把人缠住。这时日轮花就向毛蜘蛛发出信号了，接到信号后，成群的毛蜘蛛就过来吃人。它们吃剩的骨头和肉腐烂之后，又成为了日轮花的肥料。除了毛蜘蛛，还有一种猎人蛛，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境内，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蜘蛛。猎人蛛相貌丑陋，但是具有猎人般的本领，是捕捉蚊虫的好手，被当地人称之为猎人蛛。澳大利亚的蚊子猖獗，夜间人们睡不好觉，于是就请彻夜不眠的猎人蛛来守夜，它们是最好的卫士。猎人蛛有八条腿，靠脚上的探测器能正确无误地活捉所有敢于来犯的蚊子。为了适应环境，它精心地织出了五彩缤纷的卵袋，用颜色和这种方式来保护卵子繁殖后代。大的猎人蛛有半斤多重，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土著人还视猎人蛛为佳肴啊。说到这儿，让咱们也不禁地佩服土著人的胆量。世界上最毒的蜘蛛俗名称为黑寡妇，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部灌木丛或者是草地上。它们身上有一个毒囊，其中有毒性极为强烈的毒汁，人兽或家禽被它咬伤，几分钟内便有丧命之危险。黑寡妇蜘蛛是一种具有强烈神经毒素的蜘蛛，通常生长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地区。在南非，黑寡妇蜘蛛被称作为纽扣蜘蛛。成年雌性黑寡妇蜘蛛腹部呈现出亮黑色，并有一个红色的沙漏状的斑迹，这个斑迹通常是红色的，有些可能介于白色和黄色间，或是某种红色到橘黄色间的颜色。雌性的黑寡妇包括腿展大约38毫米长，躯体大约13毫米长。雄性的黑寡妇蜘蛛大小约只有雌性蜘蛛的一半甚至更小，它们相对于躯体大小具有更长的腿和较小的腹部。它们通常呈黑褐色，并具有黄色条纹以及一个黄色的沙漏斑迹。 成年的雄性蜘蛛可以通过更纤细的躯体和更长的腿，以及更大的须肢，和未成年的雌性蜘蛛区别开来。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在为您探索蜘蛛家族的奥秘。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族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知的蜘蛛呢？下面咱们要说到的叫做头雉蜘蛛，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一种蜘蛛，体内能够合成出某些蛾类的性外激素。每当蛾类交尾的季节，这种蜘蛛就将自己体内的蛾类性外激素放出，特别是在有风的天气，真假难辨，便逆风而上寻求自己的伴侣，但他们得到的是葬身于蜘蛛之口的下场。这种蜘蛛并不像其他蜘蛛那样拉网捕食，因为它不会拉网，但是它有奇特的捕蛾方法。它把自己分泌的丝滚成圆球，用丝线连于自己的螯肢上。当有蛾子自己送上门来时，这种蜘蛛便准确地将粘丝球猛地一掷，击中飞蛾，然后把绳子收回，变成了蜘蛛的美餐。由于这种捕食方式啊，人们称这种蜘蛛为头雉蜘蛛。这种头雉蜘蛛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分布，人们还给这种蜘蛛起了个很有趣儿的名字，叫做流星锤蜘蛛。看起来这蜘蛛家族可谓是高手云集，除了咱们刚才介绍过的以外，还有一种能捕鸟的蜘蛛，它体重57克，身长9厘米，就叫捕鸟蜘蛛。它的八只脚伸开有25厘米多宽，这种蜘蛛身上长有硬毛，有6到8只眼睛，它们昼伏夜出，在森林当中织网捕捉小鸟。它织的网很坚固，能够经得住300克的重量，而这些小鸟经常误触罗网，被粘在网丝上无法逃遁，成为了蜘蛛的一顿美餐。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吉尔德·爱德瓦尔斯还发现了一种会唱歌的蜘蛛，这种蜘蛛的上下颌相互摩擦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雄蜘蛛就是通过歌声来寻求配偶。蜘蛛除了会唱歌还会看家，您不信吧？伦敦一位名叫哈斯维尔的百货商店老板，每天晚上用2只毒蜘蛛守店。这种毒蜘蛛的身上具有一种致命的毒素，一旦被它刺中，轻则剧痛终日，长期不愈，重则一命呜呼。因此一提到毒蜘蛛，许多英国人就感到不寒而栗，退避三舍。我们都知道蜘蛛吐出的蛛丝一般都是白色，基本接近于透明状，但是在南美洲有一种蜘蛛，它们织出来的网可是非同一般。据说这种蜘蛛常常几十只聚在一块儿，吐出一种比蚕丝还粗的十分坚韧的彩色蛛丝，集体编织蛛网。它们编织的网是方形的，中间有八卦的图案，有红的有绿的。南美洲当地的居民把这种蛛网当作花纹美丽的窗帘挂在窗户上，您瞧，这可是纯天然的彩色窗帘啊。一般的蜘蛛都是会织网的，但是在蜘蛛家族还真就有那么一种不会结网的蜘蛛，它叫做萤虎。它们善于跳跃，在白天的时候活动，专门捕捉萤类为食。而在美国西部、南美洲和欧洲南部栖息的一种叫做塔兰托的毒蛛也不会结网，它是全身扑过去同猎物搏斗，搏斗时射出一种强烈的毒液，使猎物的身躯慢慢溶解，然后再吸吮。这种毒蛛用1天半时间可以吃光一只老鼠，它耐饿力很强，即使2年不吃东西，7个月不喝水，也不会饿死和渴死。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蜘蛛的种类繁多，而且它们结成的网也是形状、颜色、质地各不相同的。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蜘蛛网。咱们都知道蜘蛛靠它的网而生存，蜘蛛网有很强的粘性，小昆虫一触及便插翅难逃。但是蜘蛛网却粘不住蜘蛛自己，因为它身上有润滑剂，而且躲在蛛网的中心圆形部分休息，穿梭时主要沿着尾丝爬动，而中心部分和尾丝是不具有粘性的。蛛丝是多种腺体的共同产物，它是由很多根不同的更细的丝混纺而成的。丝线呢是一种骨蛋白，在蜘蛛的体内时为液体，排出体外时遇到空气立即便硬化为丝。最细的蜘蛛丝直径只有1/1英寸。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蛛丝是不堪一击的，但实际上如果跟同样直径的钢丝相比，它的强度其实还要大一些呢。水下有一些蜘蛛网甚至可以网住鱼。蜘蛛网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圆网蛛的网很大，形如车轮，树林间棚蛛的网如棚，蛛腹蛛的网似龙，水蜘蛛的网似钟，草蜘蛛的网则和吊床极为相似。有的蜘蛛啊，能织出一片密网，安装在草杆上，它在微风当中展开，就像船上的风帆。南美洲有一种蜘蛛，它的网很小，只有邮票那么大。这种蜘蛛没有守候的耐性，总是用前面的四条腿扯着网，见有合适的过客，随时将网蒙过去，捕饵食之。很多蜘蛛结网是在破晓前进行，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最低。如果空气潮湿，蜘蛛便会停止结网，因为蛛丝当中含有的胶状物很容易吸收水分而失去粘性。上述两点就是蜘蛛能预报天气的原因了。相传在1794年的深秋时分，拿破仑进军荷兰，在紧要的关头啊，荷兰人抽开了水闸，用洪水挡住了法军，拿破仑被迫撤军。在后退途中，有人发现许多蜘蛛在忙着结网，这就预示着干冷天气就要到来了。拿破仑是当机立断，下令就地待命。果然天生寒潮，江河风动，拿破仑的军队踏冰进攻，荷兰大败。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蜘蛛结网是要专心致志的，即使是外边闹翻了天，它仍然有条不紊地在织着自己的网。编一个网一般要25分钟，如受风等其他环境的影响，则可能要多花一两倍的时间。有些老谋深算的蜘蛛还会在网下另加一条保险带。同其他的动物一样，蜘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最早的蜘蛛仅会扯一条毒丝，就像晒衣服的绳子那样单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用来捕鱼的渔网很特别，它不是人工织成的，也不是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而是由当地的蜘蛛织成的。人们只是把渔网的基底织好，然后把半成品呢挂在两棵树之间，再由蜘蛛去完成大部分的织网任务。原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蜘蛛也与众不同，它们吐出的蛛丝非常坚固而又结实，据说用这样的蛛丝结成的网是很理想的天然渔网，人们拿着它来捕鱼足可以用上2个星期。在法国国家研究院陈列室当中收藏着许多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珍品，其中有一双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纤维织造的手套，它是现代形形色色的人造纤维的起点。这双手套是法国科学家布翁研制成功的，而启示他从事人造纤维研究的就是蜘蛛。蜘蛛既然能吐丝结网，人也一定可以模仿蜘蛛的身体结构制造机器，人工生产纤维。为此他大量的喂养蜘蛛，仔细地进行观察，并解剖其各个器官，观察它吐丝和结网的情形，然后再取出了蜘蛛腹中的胶液，抽成细丝，用这种细丝作为原料。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制成了这副人造丝手套。